我国的许多单位不断扩大忠诚的200天战斗成就。咸南地区煤矿联合企业从200天战斗头一天起，坚持每天记录20年以来的最高成绩。二八维伦联合企业在50天期间完成了3个月份生产任务。平壤金正书纺织厂、原山皮鞋厂、宁边丝织厂等各地工厂企业的青年群众中，有执行国民经济全年计划的革新者辈出。